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5-85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本周有几部经典影片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今晚放映的是导演王正芳的影片《北京故事》。片中，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一家三口到北京投奔姐姐，东西方的差异在一个四合院里碰撞出生机盎然的趣味。电影保留了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风貌，着重刻画的是浓浓的亲情和变革时代里淡淡的人生况味。明天放映的影片《本命年》，通过一位北京青年的悲剧命运，反映了80年代一代人的焦虑与挣扎。足球题材影片《博尔尼的奇迹》以足球为引子，配合足球队员、球迷、记者、战俘老兵等视角，交织出一部有关家国亲情的电影。张艺谋导演作品《有话好好说》本周五将在小西天影院放映。影片讲述的是青年赵小帅以奇特的方式狂热地追求漂亮姑娘安红，从而引发了一场诙谐幽默和颇具社会意蕴的故事。本片采用了手持摄影机拍摄，实验色彩较浓，对光影的把握粗中有细。将于周五放映的科幻冒险片《太空救援》是根据1985年俄罗斯礼炮7号救援事件改编的，讲述了礼炮7号空间站意外与地球失去联系，一位宇航员和一位工程师冒着生命危险去抢救空间站的故事。周六即将放映的是讲述芭蕾舞者故事的影片《大剧院》。这部影片舞蹈场景十分华丽，充满俄罗斯风情的芭蕾舞蹈让人赏心悦目。姜文导演并主演的新片《邪不压正》将于本周五登陆国内大荧幕。从预告片上来看，电影画面精美，服化道相当精致，彭于晏、姜文、廖凡、周韵、许晴几个演员的表演也是颇具张力。奇幻爱情电影《阿修罗》将于本周五在国内上映。为了打造完整的阿修罗世界，营造奇幻色彩，剧组挑选了宁夏西吉火石寨、贵德地质公园、坎布拉森林公园等外景拍摄。此外，剧组还在河北香河大厂的影棚内搭建起了花鹿森林、医师实验室等总计8万平米的30多个棚景，还制作了大到亭台楼阁、小到一本写满字的书等上万种道具。日前，军委国防动员部在京发布了2018年征兵公益宣传片。宣传片由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电视台、81电影制片厂联合制作而成，旨在号召广大适龄青年依法服兵役。据介绍，宣传片分为依法服兵役、参军我光荣的综合版和长大我也要当兵的微电影两个版本，时长都为45秒，将在中央电视台10多个频道累计滚动播出1个月，各省市自治区电视台也将同步播放。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早晨本市降雨持续，从总体雨量来看，大部分地区可达大到暴雨，山前及南部可达暴雨，并伴有雷电和局地短时强降水，请尽量减少外出，并远离河道、山区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注意安全。 降雨对今天晚高峰的影响较大，建议各单位错峰下班，中小学提前做好放学安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0%。 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伴有雷电，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接下来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呀，今儿我特别高兴。 嗯，因为不堵车吗？ 也不是啊。我今儿高兴的原因是我终于今天中午吃了一顿中午饭。 是因为以前节目很忙碌，所以中午饭没有时间吃，只能等下了节目才能吃吗？ 当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了。 嗯， 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对这个用餐的环境 要求比较高。 对，因为前几天太热了。 对， 而且咱们单位附近啊，包括食堂， 嗯， 就是你一进去之后，那个热气一，还是那，我就不太愿意去吃。 嗯， 属于比较挑剔啊，比较过得比较有滋有味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很简单，就比如说如果你要是注重生活品质的话，比如说如果在家的话，自己吃饭的在家里的吃饭环境相对符合自己的那个调调，我相信可能你在吃饭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好愉悦。只要在家吃饭就觉得到点了，我就一定得吃。 是，你像我早上在家吃豆浆油条，还得点根蜡烛呢。 哎呦， 那是因为停电了。 哎呀，那你千万别说像咱们同事似的，早上你还得炸带鱼什么的。 真的呀？ 那当然是有了。 早上起来吃带鱼不会太油吗？ 不是，就代表一份爱嘛，在那里头 会过。 是的，是的，是这个意思。好了，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4点一直到15点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呢，浩洋播的天气预报已经再次提醒大家，因为这几天都是有中到大雨，包括伴有雷电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比如说您驾车出行啊，包括如果要这几天您在有山有水的地方计划要游玩啊，都要注意安全。 是，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呢，比如说这两天您要出远门，比如说订了机票，是不是您要换一种方式？比如说因为飞机肯定会受到一些影响嘛，比如说您是不是要计划飞机改成高铁、动车？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我这两天也是看各种群里边，好像祖国的大江南北啊， 是下雨的地方很多， 对，而且比北京 的 还大。 是的，而且这两天，那个南方沿海那边台风又来了，而且据说它是这次台风很厉害，它是直面正对的，不像原来是转着圈来。这次直面的说风中间的那个最大的风力可能已经达到了14级。 哎呦 所以特别厉害。包括我们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南方的某位嘉宾也说了，说现在很多南方的比如说做茶的朋友什么的，他们都在搬货。 赶紧的。 是、要不然说就这次的台风厉害程度，说一般的房子可能是承受不住的。所以很厉害，提醒大家注意吧。 是的。 那在此呢，我们要介绍一下我们每周三的固定嘉宾也是我们好久没见的科。 是 HNW 设计事务所创始人设计师胡科女士，欢迎。 大家好，二位主持人好。好久没见啊。 是 但是都变帅了，怎么回事但是有一位看起来似乎是熬过夜的。 他说的是你吧？ 我反正熬了， 我熬的那点睡着了。 我刚才在那个节目开始之前，我就说浩洋，那个你一看就是看了世界杯的脸。 对对，世界杯的脸啊， 真看了吗？ 真看了。 哦， 真看了。 你先是觉得谁能赢？ 我啊。我说实话，我之前觉得应该比利时能赢， 是，我也觉得是、 啊、而且比利时一上来打多猛啊， 是的 啊，那进攻啊， 对，嗯，但是这很，哎，不好讲，因为我老觉得这两个队，法国队太年轻， 嗯， 然后再加上他的锋线是很厉害的，可能防守相对差一点， 嗯， 比利时呢整体水平还是相对很高，而且比利时这届队员整体的年龄也不大， 嗯， 而且他的平均身高那也是非常厉害，所以高有高的打法，低有低的打法，应该算是还不错的，但是可能就欠缺了一点运气吧。 啊， 那尤其到了 体能这么好， 是的，尤其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啊、可能法国的年轻队员突然之间忘了那个主教练给他们布置的一些阵法、 嗯、 就开始按自己的方式踢了，哎，然后人家反而踢得还挺好。 嗯嗯，不过昨天法国那门将确实 好厉害 啊， 是吧， 真的是。嗯， 所以我就说比利时可能差了一点点运气。 嗯， 来，咱们不说足球的事儿了、啊、咱们还是说跟咱们住在876有关系的话题。其实今天浩洋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说到一个吃饭的环境，其实也印证了我们今天的好多听众朋友问了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先来看看第一位听众小鹿的问题。 嗯，小鹿说，主持人好，设计师好，非常高兴能和老公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但是呢在装修的时候就有了分歧，客厅餐厅到底要不要做吊顶啊，我们的房子不是很大也不是很高，但是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矮，这说的等于没说，我觉得他说设计师能给我们支支招吗、嗯、谢谢了。嗯， 但是这种喜悦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吧、 嗯、对对对 对吧。 我能感受到他就是面对新家的那种期待哈。 嗯， 就是对他有很多美好生活的这个幻想，所以他就会觉得，哎，我的房子不高，哎，但是好像也不矮，就是会出现这种、嗯、哎那个你能看出来情绪的这种话啊。 嗯，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就是说，哎，我要不要吊这个顶啊，其实我觉得两可，因为那个有些人会认为，哎，我吊完顶是不是房子变矮了，但实际上就是这个得分两方面说。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个取决于你们家的空调用什么。 哦，明白了， 空调。 当然了、 哦、 比如说你是安中央空调， 对， 或者说你有一套新风系统， 对， 你都必须要隐藏在吊顶的里头。 没错啊，那即便是比如说，哎，我也要装这个中央空调或者新风，那我可以采用局部吊顶的方法。比如说通常这个餐厅都是方形的嘛，或者是长方形的，那你肯定是在这个空间的周边吊一圈顶，那然后把这些设备都藏在里面。 嗯， 那同时呢，你这个周边的这个吊顶和中间不吊顶的这个位置，它形成了一个高度差，它反而比你没有吊顶看上去变得更有层次了啊。 嗯， 但是如果不吊顶呢，有不吊顶的这个装饰的方法。嗯，你可以在就是墙面把它做的就是比较有层次一些，这个视觉上虽然你的底面很平啊，但是它也会看见空间比较高。比如说，哎，你也许会这个贴墙纸，这个墙面都会看起来就是有这个延伸感，这个空间也看的就是比原先这个平平的顶啊看起来要高， 就显得立体。 哎，对、 哦， 嗯， 哎，那咱们再多问一句，就是为什么大家要吊顶啊？吊顶的好处是什么？比如说，除了你在里头， 嗯、 比如说可以做所谓的灯带， 嗯 啊 对对对， 然后可以有射灯， 嗯， 然后能够显得整个的房子有一定的维度， 嗯、 啊、 嗯， 然后里头可以藏，比如类似于中央空调、 对 新风系统。除了这些以外，嗯、还有别的吗？ 其实我觉得是一些就是很传统的这个观念在作祟，因为你知道，就是最早我们的国情是大家都是没有装修的，就是刷刷白 就 住进去了， 对对对 对对对、 嗯。 然后他就这个装修，他就有这么一个阶段，就是过度装修，就是我们家要是没吊顶，墙面没做造型，好像就没有设计，啊、嗯。 但是就是现在我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哈，我觉得可以把观念改一改，就是我们家一定要做一个这个电视背景墙，一定要做一个有造型的吊顶，这才是有设计。 嗯， 实际上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其实我们之前聊过很多期，你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其他的这个方式，让你这个空间看上去是经过设计，但是又很随意的。 嗯，哎，他问这问题，我就想啊，我客厅见过吊顶的， 对， 挺多的。 嗯， 怎么餐厅还要吊顶？因为我觉得餐厅你在那吃饭，我觉得吃饭环境相对来说比较豁亮，会比较好。 嗯， 你万一弄一吊顶，我会觉得是不是会有点压抑呢？就比如说在餐厅那个位置做一吊顶。 嗯，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嘛，你说的比较压抑的这种吊顶，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它的造型可能在设计的时候不够优美，二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尺度没有把握好，比如说你这个顶吊得太厚了，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普通的这个住宅哈，它的就是等你收到房子之后，它的室内这个高度可能也就2.7米，比较好，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2.8米。那如果你这个顶吊得特别厚，那当然会觉得很矮了。尤其就是我们是北京地区嘛，对吧？北方人通常比较高，那你如果再吊一个很厚的这个吊顶，那你站在这个空间的时候，必然会觉得比较压抑。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就是聊的就会比较细，就是如果我要吊顶，我如何去吊它，在你没有中央空调的情况下，你可以把顶吊得薄一点， 对， 或者说简洁一点，包括就是说为什么我一定要吊顶呢？我想可能是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除了就是说装空调这件事之外，有的人觉得我可以通过吊顶，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灯带呀，射灯啊，他实际上是想自己餐厅的光环境变得比较有气氛，对吧？ 嗯， 因为你要知道，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教室啊，它是那个以前那种日光灯管，就这种那个日光的这个效果，那你在餐厅就餐，尤其是自己家庭这个就餐，你肯定是希望气氛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以前因为是我觉得啊，以前最早的那种比如说像民装的这个射灯也好，壁灯也好，它的样式非常少，而且就是说也不是很美观，但是现在可以改变一下，就我刚刚讲的观点哈，你可以不吊顶，但是挑一些好看的射灯，来装它，甚至比如说用壁灯啊，还有从前讲的台灯啊，或者落地灯啊，其他的辅助光源来营造一个比较好的餐厅氛围。 对，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第一呢，它肯定是客厅和餐厅肯定是一体的，肯定不会是特别明显的分区， 对， 所以可能它会做吊顶，然后再其次呢，做吊顶是有优点，比如说它吊完顶以后，肯定是在吊顶的正中间会有它的所谓的顶灯，然后这样的话就代表它是一个中心的位置，您要是客厅的，可能在这个中心的位置下面应该是茶几呀，或者什么，以它为中心点。但是呢，如果要在餐厅你做吊顶的话，你那个吊顶的正中间肯定也得是你餐厅的灯， 对， 然后那你这个灯底下一定得是餐桌，但是这样的话可能未来的维度就会相对小，比如说因为你说你房子不大，但是比如说就两个人吃饭，可能正好餐厅的这个吊顶的正中间下头放这个餐桌，但是可能以后要买的更大呢，有可能你要挨着一面墙呢，这样的话就跟中心灯它就不是在一条线上了， 对对对，对不到一块了， 一定会觉得好别扭。 对， 所以我倒是对对对，我倒是支持科的这种思路，就是吊不吊顶其实不重要，其实就是拿一些非常好的灯的一些现代的元素去重新把控一下，我觉得挺好。 对对对， 所以你的意思会不会就是说，在餐厅这一块来说，灯要比它的顶重要？ 我觉得看家里几口人哈，比如说刚刚王伟老师说，这个会经常变化。如果说你是一个已经有稳定这个家庭结构的了，比如我现在可以二胎嘛，对吧？年轻人这一对夫妇再加两个小孩，固定成员就是四个，然后父母再来这就是 六个、 对，那你的桌子它是一个固定的， 越来越大， 对对对，就是如果它总在变化的状态， 其实不要顶灯是一个好的主意。 嗯， 那如果是一个固定的状态，然后它有一个固定的动线，那有一个顶灯也没有关系。 是的，是的， 嗯， 哎，那就刚才桌子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来看我们听众另外一位老刘的问题了。 嗯， 老刘他说了，家里的餐厅呢，应该是用方桌子还是圆桌子呢？其实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对， 他说用了那么多年的圆桌，哎呀，觉得特好，但是呢，这家里人吧，都想换成一个长方形的桌子。嗯，劳驾设计师，您能给我们出个主意吗？ 嗯。那我觉得他一定逛家具特别少，因为那个，我们之前好像聊过哈，有一期就是有一种桌子，它实际上就是你平常看着它是方的或者长方形的，嗯、你家里来人了做客，你可以把那个边上藏折下去那个圆的部分给它掰出来，就变成这个圆桌或者是长的这个椭圆桌，我觉得。老刘你可以去看看。 对。对，说的这都是老物件的感觉。 对。嗯，哎，那你觉得在餐厅区其实放圆桌子会好看还是长方桌子会好看呢？ 我觉得就是看你们家餐厅是方的还是 长方 形 的。 如果你是长方形的话，你从这个空间上看圆桌可能更好利用一些。对，嗯，因为它圆，它也是你把它拉上直线，也是一个正方的嘛，它在空间里比较好布置。那如果你是一个长方的空间，还是倾向于建议用就是长方形啊，或者是长椭圆这样的，随着你空间的形状去走。 对， 啊、 现在我觉得是不是像那种桌子，无论是圆桌还是方桌，它那种折叠式的，好像相对来说都比较少了。就能收纳起来的。 对， 一般我看现在无论是工作室还是比较有格调人家里都是石头的、 嗯、 或者说是那种木头纯木的圆桌或者方桌、 嗯、 但是这样就是比如说之所以刚才浩洋说就是原来是方的，然后边上有抠手可以抠起来的那个、 嗯、 那个可能因为咱们吃饭的时候会有一个习惯，就比如说手肘要、 嗯、 可能要有一方要撑着桌子、 嗯、 然后那个掰上来的那个圆的呢，可能时间久了它会相对有点塌， 是 啊，这个是一个问题。 对， 但是就像刚才柯说的，可能逛家具城逛的少，反正我看了好多的家具，就是原来其实就是一个方桌或者是稍微有一点长方形那么一个状态， 对， 但是它底下有一个夹层， 嗯， 就是你平时的时候，比如说四口人也好，五口人也好，是原来这个小的长方的桌子，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当人多的时候，然后就把底下那个夹层又搬上来，啪一拼接，又变成一个大长桌。 啊， 那个拼上来的那个，反正就我来看的话，至少有小一米。 对对， 天哪，那桌子好大的。你想有一次我去朋友那儿、就是、 都可以打乒乓球了都。 没问题。我去朋友那儿就是他新买了一个铁艺的桌子。那铁艺桌子在没有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面对面各坐两人，然后两头各坐一个人。其实很宽松，大概坐六个人。 嗯、 然后说哦又来人了，没关系，叠我一夹层。然后大家都把这两头一抻，中间有裂缝嘛，然后裂缝叠那个往上一抬。然后它两边都有插销，啪一插，嚯，各长了一米， 是， 哇，真厉害！ 这桌子好像现在在某家比较常见啊，这种类型的， 对，反正不贵啊，不贵， 说明这个桌子的设计结构都比以前要更合理了， 是的， 又结实，但是又有可变化性， 是的， 嗯， 而且其实可利用的空间就是可大可小， 是 对吧？ 对， 而并不是说哇。我这个餐厅本身没多大，我要放这么大一张桌子，我真是没处躲没处藏的。 对对， 就跟我一朋友，他弄了一个工作室，然后他专门定做了一张大的桌子，大概那桌子有十米。 哇、 嗯、 啊，因为他工作室嘛、 嗯、 定制了一张十米的 桌子。就规则的还是图形还是 啊，对对对， 规则的啊、 嗯、但是从门进不去了，然后最后把窗户拆了， 哎呀， 然后拿吊车吊进去的，然后才放进去。后来我还跟他说呢，我说如果以后你要是搬家的话，这个桌子可怎么办？下一家谁来，我便宜给他了， 啊、 只能是这样了， 是 因为拿不走了。 嗯，不好拿了。 是是是，嗯、好，我不知道老刘，您听了刚才我们几个人这么去分析，您觉得是否满意、 嗯、啊？ 实际上，类似这样的桌子，在很多的商场或者什么有很多，您可以去看看。 对对， 我支持科的说法，就是看您家的餐厅大概是一个什么结构的，比如说它是一个正方形的， 嗯， 或者说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去。按您这个桌子的长短可能会更合理一点， 嗯， 包括主要是看您家里的人口， 是 对, 对吧， 嗯， 可能还得看比如说家里整体装修风格，这样 哎、 嗯、我选什么材质的、嗯、 对， 而且如果说这个平时对于碗筷这些东西储物空间不够，哎，就买那种它本身带储物的那种餐桌可能也会比较好、 嗯嗯、反正我倒是挺支持，就比如说家里人口多就买一个可伸缩的长方的桌子， 对对， 那个挺好、 嗯、 如果要是可能就逢年过节的多、 嗯、 然后平时可能相对固定，我倒觉得买一个圆桌子、 嗯、 然后边上可以抠起来的那种比较好，因为你想边上抠起来变成一大圆桌了，如果人少把边上能放下去变成一个方桌， 嗯， 方桌同时还能打个牌， 是我刚刚就想的是这个， 就是 正正方方的啊， 多合适、嗯、 是 您想长桌怎么打牌， 是够不着，只能是甩扑克 啊！对啊、 嗯、 那六个人打个拖拉机什么的， 嗯、 也就是这样 够着还费劲呢。 那就是 是 嗯，好，那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吧，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说， 嗯、 我有问题我要问，嗯，是通过哪个平台呢？我们简单的跟您介绍一下，实际上我们的联系方式有很多。 是，如果在直播当中想要跟我们交流的话，您可以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如果是在非直播时间呢，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给我们发邮件，邮件的地址是住在的汉语拼音然后加上876@163.com， 住在的汉语拼音加上数字876@163.com， 这是我们的邮箱。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上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官方微博的名字就叫做住在876，当然这个住在是汉字啊，汉字的住在876的数字啊，这是我们新浪的官方微博，两个方式都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我们就收到了。 是的， 嗯 嗯，因为我们这节的时间所剩无几了，不过呢就刚才餐桌的问题，其实我希望科能够在下一节的时候再简单介绍现在市面上特别流行的那些餐桌、 嗯、 比如说款式就不说了啊， 对 就比如说它都是比如说是铁艺的多呀、 啊、 还是什么什么木的多呀、 嗯、 然后花色呀，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著名皮肤科专家针对皮炎、湿疹、荨麻疹、青春痘、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开展公益活动，即日起至7月15日，每天前60名患者可免费享受皮肤过敏原和皮肤 CT 检测。本次大型公益活动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预约著名三甲皮肤科专家可拨打电话010-6955-6966 6955-69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圆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圆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多一天假吗？ 我们待你还保有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高温好几个晒的预警，热死了，烦躁啊！ 送空调啦！ 啊， 999一平米的全包圆，不仅含实木家具、智能卫浴、名牌电器、环保建材，赶上高温预警的天气，定装修就白送空调。 定装修白送空调，拖了小半年了，趁预警我赶紧装了。 400-606-8866，赶紧吧！ 400-606-8866，送空调喽！ 详见店内活动。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欢迎继续留守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收听直播住在八七六。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在此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胡科。 嗯， 他是 H&W 设计事务所创始人设计师，再次欢迎科。没断片了是吧？ 对，断片不知道该怎么接了。那个咱们那个刚才那个一直聊餐桌哈， 对， 那个其实那个我前两天还在逛这个 餐桌是吗？ 啊，对 啊，就是因为现在在做的一个活 方案， 哎，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我就发现就是现在就是跟原来不一样了，嗯， 不一样。 对，原来你要知道就是在北京的这个各大家具卖场啊，最主流的应该就是豪华的欧式啊、美式啊这样的，它的店铺是最多的。现在风向就变了，啊，就是你一看，哎，有很多卖场都变成了就是现代简约的， 嗯， 哦，或者是北欧的，还有一些就是非常简洁的中式的家具，占比较主流的位置， 嗯。 嗯， 那比如说铁艺的呢？ 铁艺的其实还是占很小很小的一个部分。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您这提醒我了哈。 嗯， 我在想潮流它都是来回变换的，会不会明年开始就因了您这句话就开始流行铁艺了？ 对啊，或者说混搭。我所谓说混搭，当然铁艺可能需要时间啊，因为比如说你如果要是把铁艺的桌子放在室内的话， 对对， 如果它见棱见角的话， 嗯， 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不一定是安全的， 是 因为孩子他喜欢低来低走的， 对 吧？ 对对 对，或者他在桌子底下爬呀，很容易磕着，可能有一定的危险， 嗯， 所以现在铁艺的更多都是在室外， 嗯， 可能使得相对比较多一点， 嗯， 但是未来不好说呀。 对， 然后再比如说混搭的，像比如说石和木相结合的， 对， 咱不能说实木结合啊， 对 对，就是石头和木， 对 吧？比如说有的木头的有一部分 它是拿石头镶上去的， 对， 类似于什么，嗯。叫金镶玉啊或者什么、 外边一圈石头里边是木 啊，对啊对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嘛。 你说这个倒是提醒我了，其实现在这个餐桌就是各种组合非常多，就您刚刚说那个铁艺哈，我有一天去逛那个糕杯店，你知道北京的那个糕杯店大部分都是卖中式的一些那个老家具， 嗯， 但是我就发现有一家店铺就您说的这个铁艺和木头结合的桌子，而且特别的有风格啊，老板也很有个性，我也挺喜欢的。他、就是整个是一个非常长的桌子，将近有3米吧。 嚯、 就对于餐桌来说，但它可以定制啊。 嗯， 对。然后它的四条腿就是用金属做的。 那得啊，因为那么大个桌子，它底下得结实啊。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改变一下思路，我不一定要去买这种就是流水线生产的这个实木的也好，或者纯铁艺的也好，你可以到这些小店去淘一些桌子可以定制的。 对， 你比如说我看到的那张桌子腿是那个比较直的造型的，因为我是在为我自己的新办公室挑一张大桌子嘛。那其实如果你比如说是做美式的，那你可以把这个美曲线的这个腿再加上这个实木面的桌子，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搭配，很结实，但是小放在家里用，小孩碰到这个曲线应该是没有问题 的。是 的 是的、其实如果要是桌子的款式很漂亮，就是有一定的造型的话、其实也是对餐厅整体让你觉得视觉有冲击的一个很好的算是装饰吧。 对，就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是墙上挂了什么，或者说摆放了非常多的其他的东西， 嗯， 餐桌反而变成这个视觉的中心。 对， 而且就是除了就是我看到的这个实木加上这个桌子腿的，我还看到就是有一种是用那个贝壳做的桌子。 啊，贝壳， 贝壳，那得多大一个贝壳？还是几个拼到一起？ 它是拼贴的， 对对对 啊， 对，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我以为美人鱼的那贝壳呢。 对你这个很会联想啊。它而且就是说它分两种贝壳哈，有一种是那个比较浅色的，他们说这个是淡水的这个贝壳，有一种就是色彩很丰富，它就是不仅仅用在这个餐桌上，就是包括你餐厅用的那个餐边柜，你比如说它的柜门可以是镶嵌一点这个深海的这个贝，它是七彩的，就有很丰富的颜色、那你桌子上也可以镶嵌一些，就是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在我们刚刚说的定制类的这个餐桌里头去实现。 对， 对吧，它就不仅仅说我就是吃一下饭好了，它就是一个长桌子还是一个圆桌子，它就实现它的功能就好了。实际上就是你这个一张桌子，你有一个好看的桌面，吃饭是不是也觉得比较香一点？ 是的是的，天天看整张桌子不灵不灵的。 对 啊，你说还不得天天吃海鲜， 都是贝壳。 嗯， 你看你比如说浅色的彩色的，你比如说我突然想要一个黑桌子，那我就赶紧进一顿这个清口。 哇、 对，然后吃完了啊，边吃边看马上去，马到桌上。 然后你根据比如说我是用这个实木的餐桌也好，玻璃的或者说金属的，然后我们来搭配一些好看的这个餐盘啊，然后我觉得也蛮有意思 的。是 的 是的， 对，甚至比如说通常可能大家的想法都是我这个餐桌上搭配的这个餐盘全都是一样的，然后我想如果我是一个四口之家，我可不可以就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一看就是爸爸用的，这个一看就是妈妈用的，然后有人来做客的时候，那就是客人用的 啊， 就把这个用餐这件事儿变得比较有趣。 是的，是的， 啊， 反正就像你说这，我一朋友他们家就是三口之家，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固定的，小孩都认定说这是我的， 是。 后来我还说呢，哟，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是你的？因为你看。这上头那个图案是一个兔子，我属兔的，所以这是我的，所以他的那个碗盘子包括那小孩使那勺啊，兔子都是他的， 对 啊，他妈那个啊上头是一龙，好，那是他妈的，然后他爸那个可能是一蛇，那是他爸的，这个也挺好玩，也挺有意思的， 是 生肖的概念， 是的是的是的，好好好， 来，那既然说到这些，那我们另外的一个朋友听众王旭他也有问题了，他就说餐厅希望弄得有格调一点，不要太烟火气啊，显得没有什么意思。他说应该怎么弄呢？需不需要比如说我来个吊钉那、吊灯、啊那个，然后就显得那个闪闪亮那种。其实刚才咱们说的餐桌的那种其实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嘛。 哎，对，哎，我觉得就是很好，你觉得这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他对就是这个进餐的这个空间的氛围就是是有要求的，就是脱离了我们刚刚说的哎纯实用的一个空间。对，他说的这个格调其实我觉得有分很多种哈，但是我觉得从他这个问题里面讲，我觉得他喜欢的可能是一个很，也许他是喜欢一个很简洁的空间，但是是不是蛮有艺术氛围的，对吧？就现在有的餐厅就是不仅仅是家里啊，就是我们去一些外面的餐厅去跟朋友聚餐，就发现有很多不同主题的这个餐厅，就是你进去了之后你不觉得它是餐厅。可能看起来像一个艺术的空间， 美术馆， 美术馆。对，我觉得它这个可以考虑，比如说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艺术馆呀、或者是美术馆这样概念去做。你比如说我昨天进这个故宫啊，去看了那个，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个我在故宫修文物。我就看到了他们那个修文物的那个空间，就整个看起来真的就是医院的感觉。但是每个空间比如说我这个是专门修青铜器的，然后那这个空间里就是专门都是这些设备，然后有一些你可以在这个医院看到的，好像像无影灯啊，或者一些穿白大褂呀、这种。然后我想刚刚问问题的这位先生，你也可以有这个思路啊，比如说你把自己的家设计成某种主题的空间，对吧？美术馆那一定是比较高雅的，颜色做到简单到极致，可能是纯白的，或者是黑白灰的空间。因为我们就是在国外也好或者在国内也好，我们看到就是比较所谓国际范儿的这个艺术空间哈。通常现在比较主流就是走这种路线。所以你可以参考一下。又或者就是说有的人我就是很爱看电影，就是我把我整个家塑造成这个影院的感觉。对，就是跳脱出日常，不像以前就是我的家一定是要是温馨的。对，因为我觉得它应该是有特殊要求的，这个这样一 是的是的 一类。 对对对， 是的是的。就其实要把餐厅变得有品位，其实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像刚才科说的，我可以有主题式的。然后包括有一些局部也可以有一些小心思。比如说吊灯是一方面。 对对。 比如说餐桌的吊。款式是一方面。然后比如说餐边柜的吊也是一方面。你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就是他想在那个餐厅边上配一个小的酒柜，但是呢他那个呢又是新中式的。所以后来我说你这在哪儿弄的，他说我这高碑店呢。我说这定制多少钱？没多少钱，1000多块钱。我说还不错。然后他那个就是一看就是很中式的一个餐边柜。 对， 但是不高，大概也就1米3到1米5吧，可能也就这么高了。然后不是很厚，然后里头分三层，上的带抽屉的，然后外面是画花的，就让你看好中式的一个东西。然后整个的柜子的整体颜色应该是那种蓝色，不是深蓝，是浅蓝色。但是觉得一看呢就是心情好。然后外头的那个浅蓝色主调上门啊侧面啊都是画的花，好漂亮。 好漂亮是好漂亮，但是我刚算了一下，这么高大概放不了几瓶酒， 意思意思就行了。你别太认真。 但是我倒是觉得这个 这个高度蛮特别的， 对， 因为可能通常的餐边柜可能是85到95之间，要么你就索性再高点，像浩洋说的，就是像酒柜一样， 嗯嗯， 这个高度你反而就是你会布置出来一个比较特别的比例， 是， 对，比如说你挂在墙上的画，摆在台面上的饰品，你挑选的尺寸跟别人都不一样， 是的， 这就是所谓的格调， 对， 而且就是刚刚那个您说的这个柜子哈，哎，我都能想象得出来这个空间， 嗯， 可能它整个家都是非常简约的， 是 啊，直线条的， 对。 但是把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柜子放在这个空间里，你立马就觉得这个空间不一样了， 是 啊， 因为它在这个柜子上头还有它自己的一些摆件嘛， 嗯， 当然那些摆件都是从某宝上买的， 嗯、 啊。就跟套娃似的，类似的一些玻璃的一些东西，当然看着还挺有意思。 对， 然后包括边上，自己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找的两三根那个绿萝，但是绿萝不是直接插水就可以吗？ 对， 放在一个玻璃的一个透明的器皿里头，在里头放着，哎，我觉得也还不错。 嗯， 然后在整个柜子上面的剩下的这面墙上，都挂着不规则的那个镜框。啊，画块不规则的，有圆的，有三角的，有方的，然后反正就整体摆出来大概是一个心形的，就 OK。然后家里人出去玩的照片呐、啊，然后一起过生日的照片呐、啊，全家福啊什么都按不规则的方式放在这里头，而且定期换。比如说，好，今年啊，全家人出去玩换，明年又去新地儿换。 嗯 嗯， 第一季、哎、第二季， 对呀、 啊、 对呀、 啊， 我觉得他很有想法， 嗯，很会过， 对对对，哎，我觉得接着格调这个词，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会忽略空间里的就是绿植啊， 嗯， 对，我觉得跟格调有关的这个绿植，就是现在有一些比较网红的绿植，比如说像琴叶榕， 哦， 对，它就是比较北欧这种范儿的。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好看的这个千叶木，就是很窄很细很长的这个叶子，那如果你空间比较高大或者比较有地方，那你可以就是那种多丛生的这个琴雪榕，它也是非常好看的，包括龙血树啊，它的叶子的姿态啊，在这个空间里在我看来是有格调的， 嗯，是的是的是的。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也就剩30秒了。其实今天还有至少有3位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说。不过没关系，因为今天主要的内容其实聊的都是跟餐厅有关系的。 没错。 我们在推出听众朋友的这些问题的同时，你也把餐厅的一些格调啊，怎么去搭配呀、啊，选择色彩呀、啊，也跟大家简单的聊了聊。希望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满意吧。在此，我们要再次感谢柯，谢谢， 谢谢。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王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今日全球第一枚世界杯纪念钞正式发行，据了解，该枚纪念钞是为庆祝2018世界杯在俄罗斯举办，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于5月22号权威发行。一经发行便引发全球范围内广泛关注，目前该枚纪念钞已正式引入中国。更多的详细信息，我们来联系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老师，此次发行的世界杯纪念钞为什么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呢？ 因为世界杯举办至今呢已经有88年的历史了，但是这88年来从未发行过世界杯纪念钞，所以本次发行的纪念钞是全球历史上的首枚世界杯纪念钞，意义非凡。不仅如此呢，它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枚带有二维码的纪念钞，这又是一个第一。最后，这也是俄罗斯突破技术难关发行的他们历史上的第一枚塑料材质的纪念钞。因此呢，2018世界杯纪念钞是集三大首发于一身，作为世界杯纪念钞的鼻祖啊，在今年5月份正式在全球范围内亮相了。不仅仅是关注火热，目前在多个地区已经出现了一钞难求的现象了。 嗯，好的。据了解呢，这枚纪念钞在设计方面也是受到了非常高的评价，请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纪念钞呢，每枚面值是100卢布。那么纪念钞正面表现的是足球精神的传承。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曾被国际足联评为20世纪最佳门将的列夫·亚辛先生。他不仅是历史上的传奇门将，更是俄罗斯足球骄傲。